上身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间上游走，残留下一些温柔。转身就来到沙漠，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就感到海阔天空。拉里波的吉他的扫帚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就等于拥有了所有。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交流，

Let me. Hello.

是多追不离，好像还是输了。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办近日转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方案，将在部分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底实施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据最高检消息，年底前检察机关将全面铺开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工作，重点监督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取证案件。北京市住建委日前回应，全面下架单价150,000元以上的学区房传闻不实，将持续严厉打击中介炒作、哄抬学区房价格行为。近日，广东广州、山东青岛、浙江丽水和河北承德等六城市发布了楼市调控政策，其中广州规定新购住房需要取得不动产证满2年后方可转让，承德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的比例。 老的哪儿也去不了。 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喜欢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浪漫有很多种选择方式，鲜花红酒偶尔也只是点缀，甜言蜜语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两人真心相守，就算坐在地上简简单单也幸福无比。一首最浪漫的事，从开始唱到现在，就是因为歌曲当中的一句句低吟，道出了两个人相守的浪漫真谛和爱情的真理。继续来听青葱岁月。 在昨日青葱岁月分担失意，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欠宁静，只跌进冷血世间，消耗生命，天天的死拼，懒去讲心声，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那一起射过笑，但现在你我各一方，可想起我同回忆这真挚。失意，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生命天天的死拼，懒去讲心声。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就是不会放弃。 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我是周传雄，敬请关注北京 FM 969。 上帝赏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赏花开。小小的一阵风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嘛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啦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啦。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969看微博。嗨，你好，969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近日，福建省晋江市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开展教职工从事微商等盈利性活动问题的通知，其中就提到，公职人员从事或者参与盈利性活动是法纪明令禁止的行为。教职员工从事微商这样的盈利活动，严重影响到了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甚至在学生家长当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损害了教师的队伍形象。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那一刻的风说，我不赞成教职工从事微商等等盈利性活动，他虽然没有违反宪法，但是有违师德。大的不说了，就说当学生都知道自己的老师从事微商活动，他们还能够安静的安心的读书学习吗？更不要说老师把心思全部都用在教书育人上了。李子怡说，教师也是人，教师也要养家糊口啊，别人能做微商，为什么教师就不能呢？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不做违背职业道德的事儿，不出现有损师德的行为，我认为教师完全可以做微商啊。教师兼职或者做微商其实都可以理解，毕竟生活不易。 而且最近呢，人社部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鼓励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创新创业。老师做兼职，前提当然是要把本职工作做好。那说完了老师，再来说说学生。澎湃新闻发表，日前熊楚市两名在校的学生为了吸引眼球，增加自己在网络直播平台的粉丝数，竟然对熊楚市一个公园新建的景观长廊的照明灯进行了破坏，并且对该损毁行为进行了网络直播。当地警方得知该情况后，立即展开了相关调查，并且在第二天上午就把两名涉案的嫌疑人杨某某和何某某抓获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摩根弗里曼说，网红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啊。淮阳小田说，建议关闭网络直播平台。其实这样的行为，直播平台难道不受处罚吗？这种行为是不是要记入个人的诚信记录呢？父母的言传身教，在学校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引导，都是不可或缺的。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新歌曲进入内地至今，我们听到的齐豫《圣洁》依旧，在他一贯清澈的浅吟低唱里，听起来直如行云流水一般。21年了，从民谣到校园民歌，由孤傲清高到宽容而充满了人文关怀，齐豫终于能够自由地穿行在古典和流行之间。他以自己出众的悟性和灵气诠释着那些表达情感的文字，以独有的睿智填补了他并没有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空白。经典969，在这个早间，雨阳继续和你一起来听《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让我们与张艾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 上演泪满眼睫，也寂寞了夜，风若拂着脸，轻轻的再见。 你的一切的交响情愿， 对立了画面。 So fly fly away， 最后把你留在人不善结局，只不过的真实，你必须和你去了解，你去了解，如此才是好爱的情愿。走得近了更近了，看好了多少伤，我也发现你是好爱，能够知道是不是我的爱，一路发着唱歌，一直能悄悄的歌，爱情就在歌声在说。 我们说好不掉泪，明天那天却笑着流泪，爱了才了解爱过的情节，根本不是坚持，多余的虚伪，残缺的笑脸，不是了解。 So walk away， 中这天却太快就上演，风一面吹，泪却一直飞，爱恨的中间没有平衡点。 你的一切的交响情愿， 对立了画面，切割从前，说好不流泪，我又怎么会笑着流泪。我们说好不掉泪，明天那天却笑着流泪，爱了才了解爱过的情节，根本不是坚持，多余的虚伪，残缺的笑脸，不是了解。

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戒不掉对你的依靠，失去重心该怎么好，每个表情都能治疗相思的煎熬，戒不掉你对我的好，像被关在想念的牢，只是寂寞缠绕着我，把我弄得可逃，就是戒不掉对你的依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嗨，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和大家聊聊下面一段话吧，看看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在你的身上发生过。犯了错呢，却从来不从自身找原因，总是找借口，犹豫不决，犹豫了一万次，还不如实践一次。事情还没有做，就跟自己说我不行，说了要健身，可是只坚持了5天，计划下班好好充电，结果呢，还是窝在床上刷剧。所以别总是纠结为什么别人过得比你好，要知道你可以拒绝努力，但是你的对手却不会哦。 撑到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甜，黑夜已吞噬我，就是拉不到你的手，因为 讯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住建部日前发布城市管理执法办法，要求落实重大执法决定和法制审核、执法全过程记录和执法公示等制度，于5月1号起正式实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如果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查处不力等6种情况之一，将暂停新增学位点。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对河北省淮首都10个限购的县市20家房地产交易中介机构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通报9家典型违法违规房地产中介机构。近日由朝阳区交通委协调推进的中日友好医院4层立体停车设施将于近期开始施工建设，除此之外还将推进秀菊园、百黄花园等地的立体停车设施建设，力争今年开工建设10处以上的立体停车设施。环柔水库周边规模最大的养殖场红林奶牛养殖场日前开始腾退，被腾退后的土地将全部用于绿化涵养水源，届时环柔水库附近也将不再有规模养殖场。 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

的贪恋。我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微风轻轻吹开一片海，爱是绿色水草摇摆。我不想把眼睛睁开，没说的承诺不会更改，虽然你去去又来来，对你的贪 其实说起来，李杜出道的时间也算比较早了，只是在80年代的时候引起的关注程度还不大，所以直到90年代进入滚石唱片之后，他的知名度才算是逐渐的打响起来。李杜的音乐风格一向很真实而又直接的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比如这首《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接下来听周杰伦《菊花台》。 上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散满地上，你的笑容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就留我孤单在无眠深霜。世道上命运不堪，手摸独角秋心才凉拌，怕你上不了岸一辈子摇晃，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苍苍，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未完，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我心事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边成双，菊花散满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又是一年清明踏青时。那么在2017年的第一个小长假里，你想好去哪儿了吗？如果还没有，不如跟着九六九旅行者一起走进清明时节最美的春天。新疆杏花沟位于新疆伊犁兴元县图尔根乡，这里是一片天然的原始野杏林，每到春天便花开成海，迷醉杏人。远看山谷，漫天遍野，处处都是杏花的海洋，漫步其间仿佛连空气都是甜蜜的芬芳。而除了美丽的景色能让你大饱眼福之外，安静清新的环境也能令你意醉情迷，让你沉醉其中无法自拔。而倘若清明节你来到南京，一定会沉浸在这座老城古朴的春意里。这里的春天没有其他地方的张扬，抽绿土芽的信条，寂静开放的樱花，全都默默无声，丝毫不被人察觉，一如南京古老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在这里，无论是漫步街头还是停留古寺，都能让你感受到南京特有的慢时光。丹巴藏寨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因其景色秀丽，素有中国最美乡村的美誉，每年清明前后，万亩梨花竞相绽放，真可谓是丹巴梨花盛开时，一夜春风醉川西。或许你只知道秋天的婺源如诗如画，但是却不知道春天的油菜花开的婺源更是美得像一个意外。金黄的油菜花，粉墙黛瓦的民居，再加上偶尔耕作田间的乡民，让这里的一切看上去简直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而在涠洲岛，广西北海市北部湾海域境内，是中国最大最年轻的火山岛，它犹如一块耀眼的翡翠，镶嵌在万顷的碧波之上。这是一座清冷而略显孤寂的海岛，不像三亚那样名声在外，因此这里的许多美景还是最原始的模样。美丽的海滩，清澈的海水，姿态多变的礁石，让这里的一切看起来就好像一个美丽的梦。趁着清明节到这里一览，更是说不出的清静和纯美。而如果在清明节踏青去成都，即使不为了美景，就是为了美食也要来一趟。白天你可以逛一逛古朴的宽窄巷子，看一场皮影戏，买一点精美的小饰物，而到了晚上便可以尽情地满足自己的味蕾。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冒菜、麻辣火锅、麻辣香锅等等，保证让你吃到停不下来。而有人说，每个人的一生都要去一次西藏，更要在春天去一次林芝，因为林芝的春天堪比最诗意的江南。这里是桃花的世界，一朵朵，一束束，伸向河谷，漫过山坡，仿佛开满了整个春天。在春天踏青，有人说无锡一定要去看看。无锡的春天是从梅园开始的，在清明节前后，满园梅花竞相绽放，落英缤纷，每一朵都是说不尽的诗意。这里的梅花大约有55种，数量多达5000多棵，不仅是春天赏梅的最好去处，更是无数摄影师拍摄梅花的最佳选择。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或许平日里的你生活工作压力都很大，很少有空闲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不妨就趁着这一次的清明小长假，出去走一走，让自己邂逅一次舒心之旅。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See you.

回忆我慢慢穿越，带着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也许在乐坛有着这么的一个共识，很多歌手都会把秋天比喻成一个回忆的季节和伤感的季节，同样也是成熟的季节，就好像陶喆的这一首《寂寞的季节》。在这首歌中，他以往的风格上注入了更多低沉的因素，让伤感和低沉徘徊在整首歌之外。而即将听到周迅的这首《秋》却完全不一样，仔细聆听，你会感觉到整个秋天都慢慢地沉入心底。 机傻傻的没反应，对于我的怀疑情，只要你愿意听，没头绪我凌乱的心情。 你说打开窗吧，有阳光会让我放松，说做个梦吧，我陪你把它画完整，我的爱花儿样开。这样辛苦的担心你不懂我的坏脾气，突然间任性的抱住你，要你带我离开这里。你说打开窗吧，听海边吹过来的风，你说别害怕呀，没有人会把你带走，要现在勇敢的爱，我的爱。 天上的我们俩太阳 为什么太相近，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